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到台来戏柳绳的墙，一边抬绳一边戏绳，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手扶着摇钱树 的墙， 戏绳手托着聚宝盆 的墙， 聚宝盆倒有这几把锯子在 的墙， 哎，几把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的墙，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的驴呢， 啥？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诸位高台金宝日进斗，今儿啊 斗啊斗不起斗起斗强。这位怎么要站起来了啊？怎么回事啊？ 今天本来大寿之期啊， 是喽， 咱们是开过场了， 怎么样？ 起过三场，过五锦记， 不错。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哎，不错， 说点吉言吉语的， 哎， 对喽。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今年咱的好日子。 有这么句话呀， 啊，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有意的菜好当。 是喽，哎，本家大爷啊，大爷在这儿呢。 哪有大爷呀？ 本家大爷，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谁大好的日子？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哦，大爷没在。 那么这位是？ 舅爷在 这儿。哦，舅爷。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您喜欢听吗？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我要舅爷了。 您听哪段？ 我什么也不听。 哦，十里听。 是， 好嘞。哎，十里长亭， 咱们就唱这回呀。 哎，小青铜儿不消 停， 手杆子弄走几方步。 大强， 哎，尊声相公，安心睡的你呢？ 哎，好。 哎，今日清晨早登场啊， 到到了个铁豆。 好文登场，好文登场，进来东儿说话嘞，点点铜儿鸣。 你听， 那铜鸣好比两个浮萍， 就别再身份了。来了，你们 住了就在普救寺中，而不该在花园内，你那么的两间房， 好嘛， 这也是啊前世前缘安排定啊，太平年。 行了， 说话了只是挑挑起了更啊，年代流 走走了 强一方到了一遥边呐，月亮儿东边上，张瑞我在房门中啊，我要有追凶啊。 还没完了呢， 天天不要， 我就甭说了。 哎呦，叫咱们兄妹唱哎哎 哎，咚咚咚咚，怎么又扭上了？都没有的事情的， 你们谁家做么呢？ 大爷没在这儿，我要救爷了，我呀！ 啊，你们这叫嘛事？哪来的你们？哪来的？ 这位怎么要这味儿了？这位 这是